过不去，又不好意思。这时候，李莲英园中收拾桌子的已经前来了，他们毫不在意地看了看桌上剩下的美肴，就将桌上的所有东西倒进了一个桶里。大家认得，那桶是用来装猪食的。大家看到那么多好菜都扔进桶里，心里不禁有些怅然若失啊。他们彼此挤眉弄眼，仿佛是在说，这些东西别倒啊， 你给我们拿回去吃多好啊。而正在大家相互抱怨的时候，李府上下已经挂满了灯笼，将李府的庄园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大家看着那明亮的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灯笼，不禁又是一愣，心想，自己长大到现在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多的灯笼。虽然他们平时呢也见过李府中密密麻麻的灯笼，但那时毕竟不如现在的多，因为那时候总管大人没有回家，客人也没有这么多。灯亮上以后，又端上了茶，叫众人用茶，并且指明这是御茶，那就是专门给老佛爷喝的茶。众人一听，又是不禁一愣，看来我的福气还真不错呀，连老佛爷喝过的茶我们现在都能喝。要不是二爷，看来我们也是喝不上的。本来这些人平时呢都是不喝茶的，但是为了能尝一尝御茶是什么味道，他们也纷纷地装起文雅来，端起茶杯小心地喝一口。这味道啊真香，甚至有些人伸出了舌头。到底是庄稼人，到底还是没有喝过茶，他们像喝粥一样喝开了杯里的茶水，喝完不断抿抿嘴唇，一副余犹未尽的样子。好了，第三天也是一样，一连三天李府家中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附近各县的人们，只要和李莲英扯得上关系的人，都前来拜见李莲英。其实他们呢并不是真的来看看李莲英，而实际上呢是以此为借口来饱饱口福。也有一些和李莲英没有关系的人也纷纷前来，他们也是怀着相同的目的，一是来看看李府的排场，二是来换换口味。当然李莲英也不介意，因为他要的就是这样，他不在乎那些人带多少东西来，他只是希望有人来给他装点门面，让他装出富贵之气来。他不在乎花多少银子，只要能让大家明白他李莲英是有钱之人。大城县李家村李家是富贵之家，这就行了。第三天晚上，兵司之处的人向李莲英报告说，这三天已经花出白银50000两。李莲英一听，心里可就来气儿了，怎么这三天才花出去50000两？他下令再摆三天宴席。众人知道这还是李莲英啊在装点面子，这使得他们相当高兴。于是他们自己找自己的亲戚，自己的亲戚又找自己朋友亲戚，这样一找一，总算尽自己的力量，找是想在河建府或者直隶省内谋一个职位。他往往只是给这些人一张纸帖，让这些人拿着纸帖去找他们所想进部门的主管人。对于想谋一份其他职位的，非得经过老佛爷点头同意的，他也擅自做主，给人下保证。不过对于这些人，李莲英所要的价位也是相当的高。 李莲英在家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也出去，一是出去散散步，这时候他总不忘记叫小太监将盒子背上，那银子在里面蹦蹦的直响。一路上凡是遇着人，只要叫他一声二爷，李莲英便命人给他2两银子。这使得很多人愿意在李莲英散步的时候故意在李莲英跟前叫二爷，以便能得到他们所看中的2两银子。二是出去回访别人，不过这样的次数不多，平时回访都是由他的几个四子去完成的。但是这一次李莲英决定亲自回访一位闲居在家的侍郎。他带着几个侍卫太监乘着船往那个侍郎家行去了。在一个河道口，他发现很多人站在岸上过不了河，而河中间只有一条船在运人。这令李莲英很是纳闷，他于是便问身旁的侍从那是怎么回事，侍卫也答不出来，他于是就将那个船老板叫了过来。船家，怎么那么多人站在岸上啊？ 回去大爷，他们在等船。 难道这河上就只有你这一条小船吗？这船家以前虽然没有见过李莲英，不过这段时间已经有耳闻，而且这艘船的主人派头不小，他断定这很可能就是最近传闻非常凶的李甲。看着船家露出的一脸惊愕，他已经猜到了船家想的是什么。他微微笑了笑，对他身边的仆从说：你们叫他别担心，就说我给他1000两银子，让他日后生活。仆人传达了李莲英的话，那船家又是一惊，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，夺了我的生路又还我生路。不过他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他赶紧趴在他的小船上对李莲英说： 谢谢二爷，谢谢二爷。 船家抬起头望着岸上焦急等船的人们，他知道岸上的人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位二爷，他觉得他应该让人们知道，所以他扯开嗓子对岸上等船的人们说： 各位乡亲们，二爷说了要在这儿修一座桥，为的呀是让大家伙儿过河安全方便。 岸上早知道二爷的威名，现在听说二爷要在此地修桥，这是大家早已经盼望的，因而岸上的人们不免激动，他们高喊着：二爷是我们的大恩人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生气，但姻缘本是。